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不愿独上西楼，月如钩，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番滋味，在心头。 想你， 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4月13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人社部消息，截至2016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近270万人，其中2016年回国43.25万人，再创新高，将研究被留学回国人员永居难、落户难、子女入学难等问题。财政部、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近日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等教育学生资助的工作，确保学生资助政策落实到位。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释放开发用电的计划通知，明确将逐年减少继燃煤发电企业计划电量，2018年以后计划发电量比例配合用发电量放开进展，逐年减少。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全部下放至学校，这标志着我国彻底取消了行政部门对高校的教授和副教职称评审权的审批管理方式。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在脑海见到一颗蓝色贝壳，我听见有只恋曲那么唱着，你是我的，我是你的，现在又有谁能记得。有时候男人就像一个贝壳，努力找新欢来把旧爱忘了，笑是假的，坚强假的，软弱藏着才是真的。浪费的回忆就够让人醉了，我拨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你还好吗？还敢爱吧？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只剩脆弱的话，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你想我吗？还敢拥抱？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我成眼里的那。最爱会是笑的贝壳，原来你一直在我心里住着，爱走远了，痛远久了，剩下珍珠般的光泽。浪费的回忆就够让 念催要，我活着不再有回忆的号码，你还好吗？爱敢爱吧，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像风吹落的花，一丝不堪就都让人痛啊。现在的过去的我谁比较傻，你想我吗？还敢梦吧，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我成天地的傻。美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呀，我活着不再有回忆的号码，你还好吗？还敢爱吧，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像风吹落的花，一丝遗憾就都让人痛啊。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你想我吗？还敢梦吧，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我想念你的傻。在脑海见到一颗蓝色贝壳，我听见有只灵去那么唱着，你是我的，我是你的，现在又有谁能记得。

仔细思考，

我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我知道你要给我怎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巴达利，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刷牙蜜，你知道我要给你怎种那种I don't wanna be sorry， 你就算你闪一闪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是否应该站住你的体，你就算想一想我爱你，你不会狠心到有关机，看着彩色衣小任性，我知道你要给我怎样的臭脾气，我知道你要给我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搜寻，你知道我要给你怎么样的大道理，你知道我要给你怎样的刷点蜜，你知道我要给你这种那种 I don't wanna 被杀你，想一想我爱你，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有没有看到我穿的短裙，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就算想一想我爱你，你不会狠心到有关系，看着彩色荧幕没反应，

抢走你的思念。说再见，不再见，生命是场相见，快乐我的人不用道歉。 觉得